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眼看那珍贵道具被拱手让出，袁本善略有遗憾，不过也只是略微而已。池小池转头看他， 我这么做你会不高兴吗？ 袁本善摇了摇头， 我有你就够了。 说罢他亲了一下宋纯阳的眼睛， 有话好好说，高抬贵嘴。 比较凄惨的是，刚在任务世界里吃烧烤吃了个饱的池小池，现实里其实还饿着肚子。宋纯阳是在入任务世界前发觉了关巧巧与袁本善的龌龊事，连晚饭都没吃两口，导致他现在想吐也没得吐。这时甘家兄妹从废旧的古堡楼上走下，甘棠还温和地跟池小池打了声招呼，池小池一怔，连要吐的事儿都给忘了。四人来自同一个城市，且恰好买了同一列连夜回程的高铁，于是在候车时他们正式结了盟。所谓结盟是需要通过系统互相认证连接的。池小池一直在观察甘家兄妹的反应，然而他们都很淡定，且不到片刻西楼就发出了绑定成功的信号。 成功了？甘玉怎么会有系统？ 池小池一直以为甘玉的身份是061虚造出来蒙自己的，但是看目前的情况，他竟然是在现实世界里真实存在的，而且还拥有一个度过了八次任务的系统吗？池小池想这个问题时想得略有些头疼，借口去了公共卫生间，拿出已经恢复功能的手机搜索甘玉。在洗手间里，西楼不满道， 你刚才看甘玉看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池小池放下手机，屏幕上是关于甘玉的搜索记录。三甲医院精神外科医师，32岁，讲座论文均有可查记录，年纪轻轻，前途无量。池小池失望道， 我以为甘玉是我的系统呢。 西楼失望道， 哦。 他其实也好希望那个甘玉就是他念到了这么多天的系统061。池小池花两点好感值从仓库里手动兑换了一个丝瓜篓子，蘸着水把自己的眼睛认认真真清洗了一遍。西楼能感觉到他的落寞，尝试安慰他， 想也知道不会是他，我看他就一普通人而已，哪个心智健全的普通人会专程跑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就专门为了陪一个人。 可以说非常会安慰人了。不过池小池难得没嘴欠，他摸了摸镜中宋纯阳的右眼，想到救他数次狗命的表情包，不由失笑，或许真的是自己想多了。表情包才是061权限范围内能做出的事情吧。他记得061说过，在现实生活里变出身体在系统中属于违规行为，至于甘玉大概只是一个长鱼撩汉打蛇随棍上的花花公子。是啊，甘玉也好，东飞鸿也好，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他或许是太过想念楼影了，总试图在旁人身上寻找昔日的影子，这实在是对任何人都不公平。因此在上车后，甘玉提出要给他们两个人的二等座升级到兄妹二人所在的商务座车厢时，池小池拒绝了。 啊，不用，我在这儿就挺好的。 甘玉脸色上车前就不大好，但被拒绝后还是尊重了他的意见，并把自己在车站上买来的盒饭给了他，让他吃完早些睡。 甘玉走后，池小池把盒饭给了袁本善，推说自己没胃口，只想睡觉。袁本善见状很是快意，他推开扶手， 靠着窗子睡震得慌也不舒服，睡我腿上吧。 池小池不好意思道， 哎呀，其他人会看我们的，算了算了。 袁本善想想也是啊，从随身的包里取出 U 型枕给池小池戴上。池小池假意闭上眼，实则正注视着眼前的显示屏。袁本善对宋纯阳的好感值为75点，悔意值为7点。盟友关巧巧被牺牲，袁本善只剩下宋纯阳一个同伴，反倒更爱他了。而不用抢夺眼睛这件事情，叫袁本善的愧疚感直线下降。可以说，目前的袁本善很是心安理得，因为池小池也能清晰地感受到关巧巧这一形象在他们脑中已逐渐模糊。这么短的时间，他竟已不记得这个人是什么模样了。上一世，宋纯阳被害死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吧。天长日久，他们会连恶之本身都一并忘记，开启他们美好的人生。池小池对西楼说， 一天提醒我一次，让我别忘了关巧巧这个人。 西楼说了声好，尽管对池小池的人品略有怀疑，但西楼绝不会怀疑他的手段。他的全盘计划西楼都已经知悉，说实在的，他有点叹为观止。西楼死时不过是个大学还未毕业的三年级学生，做了十数年任务，见惯了人性卑劣互相倾轧，自以为心肠已经足够坚硬。可是在听到池小池与关巧巧的对话时，仍是炸出了一身白毛汗。回到原来的世界后，池小池向医院请了病假，倒头就睡。袁本善不以为意啊，宋纯阳每次完成任务都是元气大伤，睡三天都算是起步价。袁本善指挥着搬家公司，把他们家租客多余的东西都搬出去处理掉。袁本善在外间忙碌，池小池躺在床上梳理思路。在第八个任务世界结束前的几天，他问起过西楼他们这个系统的运作机制。本来他没打算西楼能说出个一二三四，谁想西楼直接道， 主神交给我们的任务就是给宿主相应的指导，方便获取恐惧能量。 要恐惧能量做什么？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你们主神还挺忧国忧民的，这党龄起码十年了吧。 西楼面不改色， 不只是主神，我们每个入职的系统都会接受培训，我们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哎，你说这话亏不亏心？ 人死后会转化为相应的能量，形成某些精神体，也就是人们说的鬼。怨念浅的，能量聚集一段时间就会自然消散。那些厉鬼死时情绪波动，散发出独特且异常的能量，力量自然更大。他们能够运用自身的能量，办到寻常鬼办不到的事情。 听起来还真尼玛科学啊。听到这里，池小池心里已经基本有了数。 那主神收集所谓的恐惧能量，就是为了…… 主神是身处需要把这些独特的能量体限定在一个异度空间里，免得厉鬼施行杀人，造成不可避免的损失。异度空间，说白了就是厉鬼们的监狱。主神是典狱长，我们是为典狱长打工的。而任务者们是负责加固监狱围墙的工人。 工人？ 你当维持监狱安全用爱发电就行吗？ 西楼又进一步解释道， 恐惧能量是维持异度空间与正常世界边界最有效的粘合剂。 哦，这就难怪了，怪不得宋纯阳天生一双阴阳眼，却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在现实世界里见到过一只厉鬼。捉迷藏的平女、图书馆里的怨灵以及气球女鬼都是监狱里的成员，而宋纯阳、袁本善他们不过是被临时抓来的打工仔。话说开了，池小池却仍有些微词。 这样强制解下契约不算霸王合同吗？ 不然呢？主神他开个全民投票，问问谁自愿进入世界贡献恐惧能量。 赤小赤想想觉得也是，他又问道， 那找一些做过恶的人去送死不是更好吗？ 主神他不是世界法官，谁做过恶到底算不算恶，是大恶还是小恶，永远不是一个人能裁决得了的。为了公平起见，只能随机轮上，谁都是命。如果边界的能量不稳定，放了那些恶鬼出来，大部分恶鬼可不会管他杀的人是善还是恶。 见池小池一脸的若有所思，西楼不由好奇道， 你们主神和你们签下契约时就没跟你们说明世界运行的机制和基本要求？我们都发了小册子，宿主问起就有告知的义务。 我跟我们那位主神可不熟，没打过照面呢。 我们手册第一条说得很清楚，如果宿主问起而不告知是违反基本法的行为。 我知道。 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思绪从几天前回到现在，池小池用手盖在脸上喃喃自语道， 能量啊。 这一运行机制可以说给了池小池巨大的启发。零六一的主神如此钻营，需要的或许同样也是某种能量呢，不得而知，但这也算是一个新的思路。